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新一集的搏击会，咁啊应承咗大家做一集 solo 嘅。咁点解要等到而家呢个时候先嚟录呢？咁事关呢今届新一届嘅立法会呢，就今日就正式开始呢个会期。咁而家就夜晚嘅大概七点半八点咁上下时间啦。嗱今集其实要讲一样嘢好简单，其实原本我諗住讲得大啲题目嘅，咁但係今日立法会开会嘅情况呢，我觉得又冇嘢比呢样嘢更加紧要。咁所以呢今日集中讨论嘅话题呢，都係今日新一届立法会开幕嘅第一个会议。咁我唔知大家有几多个朋友呢就有睇个直播，又或者有睇苹果个 live feed。咁其实于我而言，撇开所谓叫对某啲政党嘅支持，或者对某啲政党嘅不满之外呢，咁其实我觉得今日嘅辩论又好，今日嘅第一个会议呢，其实我觉得真係充满娱乐性。因为点解呢？好多嘢今日第一日开会基本上要上纲上线嘅试咗，要拉布嘅拉咗，要催你唔涨就催你唔涨咗。咁想赶嘅人唯独是今日就赶唔到啦。最重要我哋睇清楚呢，就係几条唔同抗争路线嘅所谓叫抗争方式。因为呢样嘢好值得讲嘅。因为呢嗱讲几样嘢。第一样嘢今朝十一点嘅时候呢就正式开始所谓叫宣誓啦。咁宣誓嘅时候已经睇到好多嘢㗎啦。每一届宣誓嘅时候呢，因为自从唔记得黄毓民开始啦，上啲人民力量开始呢，就已经端端度度千方百计諗下点样喺宣誓嘅时候呢就避免去提及一啲所谓叫拥护中共政权啊，拥护中华人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啊。其实好多次呢都尝试去避免一啲字眼嘅，因为免得呢，因为你知道我哋最伟大嘅教主就非常之反共㗎嘛，你点可能喺教主嗰个口中就听出一啲所谓叫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咁嘅废话，係咪？咁所以之前嗰几届嘅立法会宣誓呢，其实长毛又好，大舊又好，萬必又好，黃毓民又好，其實都諗咗好多方法去避免所謂叫擁護中共嘅言辭。咁但係佢哋之前嘅方法呢，通常都係喺個宣誓個途中入面，咁喺個誓詞度就分段讀，係咪？即係可能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咁佢將呢啲句語分開咗之後呢，就類似一個掩耳盜鈴嘅方法，就覺得自己咧就唔係讀緊一啲即係叫擁護呢個特別行政區嘅詞語。咁但係問題於我而言，頭先我都講咗，其實呢啲係全部都係一啲掩耳盜鈴嘅方法。實質上你係咪真係反對緊你宣誓嘅嘢咧？咁啊真係你自己心知。咁本人咧就已經講好多次㗎啦，其實仲擁護基本法嘅係嘛？咁所以其實嗰個言辭對我自己嚟講咧，完全唔係一個問題。我從來都冇攻擊過任何人宣讀呢啲言辭啊，包括民主黨、包括人民力量、包括社民連任何一個人。但今日我哋睇到幾樣嘢嘅。咁先睇一睇萬必啦，萬必其實就有幾句抗議口號嘅。咁如果想知道抗議口號係乜呢，我諗你大家都係上網睇返原本好啲啦，因為我費讀錯係咪？咁每個人讀少少，我都唔使做節目啦。問題就係話長毛又好，萬必又好，你攞把遮，即係長毛就攞咗把遮出去做宣誓啦。咁鄭松泰就喺宣誓之前就發表咗啲偉論啦，就係話佢唔覺得佢今日嘅誓詞影響到佢以後抗議行動嘅方針啦，咁樣樣。咁其實我覺得我真係覺得唔需要太過介懷你讀嘅嘢，你聽嘅嘢，因為我幾時都講一樣嘢，你係言行一致就得噶啦。即係譬如你參加得呢個立法會選舉，其實某程度上嚟講，你都係同意一樣嘢，就係話你喺議會入面抗爭，你嘅身份係一個議員，你都需要遵守啲議事規則嘅。 咁於是就係話議事規則要求你，又或者香港基本法要求你一定要讀出呢個誓詞。咁我覺得大家唔需要有好琵琶半遮面啦，係咪？即係勇敢啲，係嘛？大聲咁讀出你嘅誓詞 ，OK 咯。即係你真係要受到香港人啲評價，係之後四年任期嘅一件事，就絕對唔會拘泥喺你今日點讀呢篇誓詞嘅。咁所以好多叫做民主派嘅朋友都可能加一啲抗議嘅標語啊，咁嗰啲其實就唔係好值得講。其實我最想講係清靜嘅，因為其實大家要真係好早開始已經提，大家要諗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四年呢、這個任期裏面，你點樣去判斷清靜做嘅嘢咁樣合唔合乎嘅身份呢？即係先唔好講喺議題上面，喺議政方面，你兩條契弟有啲乜嘢建樹，但係大家都會記得你點樣攻擊泛民裏面嘅人，都會記得本土派嘅朋友點樣形容呢啲泛民左膠，點樣喺議事會裏面做唔到事。咁我淨係想呼籲有睇新聞嘅朋友擦亮你隻眼睛，你睇下呢班人呢四年真係做到啲乜嘢。既然你清靜，你覺得議事唔係你嘅首要目的，你最主要係喺個議事堂裏面帶出一啲理念，咁我好想睇下你點樣帶出一啲理念，而係對個實質環境係有所改變嘅。今日宣誓嘅時候，清靜兩位朋友就嬲咗件類似係直翻啦，定係龍絲旗顏色咁嘅嘢，深藍色啦，咁就基本上可能有啲圖案啦。最緊要有一個 message， Hong Kong is not China。咁你點樣理解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呢件事呢？任何時候都係啱㗎喎，即係你喺地圖上面，你係揾到嗰個地方叫 Hong Kong 又好， Hong Kong SAR 又好，香港又好，永遠你唔會將中國兩個字寫香港㗎嘛，啱唔啱先？咁你喺宣誓嘅時候，你要拎住呢件披肩，咁我當然就係話你嘅套路就係想話俾人聽，Hong Kong is a nation， 香港係一笪獨立嘅地方，又或者香港係一個有民族嘅地方。說穿了，講白啲，其實你就係唔想俾人 challenge， 你覺得呢一樣嘢人哋 challenge 唔到你，係咪？問題就係話你呢一種咁嘅抗爭，我真係唔知代表啲乜嘢嘢。喂，都係改變唔到個環境㗎喎，係咪？咁我唔知其他朋友點樣睇。問題就係話 ,OK, 你做咗你嘅抗爭，咁立法會嘅秘書長陳維安呢，其實已經當場呢就叫咗兩位清靜嘅朋友，就佢覺得佢哋宣示呢啲標語，咁就係有一個合理懷疑佢哋兩位朋友呢對呢個誓詞呢唔係充分之了解嘅。咁所以就算呢兩個人讀咗誓詞呢，其實陳維安都唔接受佢哋誓詞。咁基本上就係叫佢兩個返埋位。咁喺當下呢，其實就有一個裁決性質嘅一個 conclusion， 就係話呢兩位朋友呢基本上佢哋係唔接納佢嘅宣誓，又或者陳維安係冇呢個法定嘅權力去接納佢哋嘅宣誓。咁於是嗰兩個人基本上就唔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問題就係話呢一個舉動，又或者呢一個小插曲呢，就影響咗今日宣完誓之後嘅內務委員會嗰個會議，就係選主席啦。边个有权发言，边个冇权发言，边个有权投票，边个冇权投票，呢啲咁嘅事。问题就係话，当两位朋友身怀住呢件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嘅披肩，宣读咗嘅誓词之后呢，我发觉係冇泛民嘅人呢就愿意为呢两个人所谓叫讨公道嘅。嗱，我先讲明啊，即係姑勿论你同唔同意呢两个政见，又或者你同唔同意佢嘅抗爭手法，又或者你覺得佢兩個好無恥都好，我唔覺得陳維安當下係有權去裁決佢兩個講嘅嘢究竟係咪真心，以至到佢嘅誓詞成唔成立。即係我覺得呢，喺嗰一刻我心目中諗嘅就係話 ，OK， 你嗰刻唔接受我誓詞，又或者你認為我誓詞係有含糊地方嘅，你可以問我，問到我係釋除你嘅疑慮為止。嗱，點解要釋除你嘅疑慮呢？咁我唔抗拒 陳維安係有個法律責任，又或者喺個立法會嘅議事堂有個責任咧，去做翻佢份內嘅事嘅。咁份內嘅事係包括乜嘢咧？就係好嚴格遵守基本法裏面嘅規定，你係一定要讀清楚咁讀出你嘅誓詞。嗱，我唔想討論喺尤惠晶係咪真係講咩 the people's refucking of Gina， 即係嗰啲係。如果你覺得呢一種抗爭係有意思嘅，咁繼續做咯。即係我覺得你有一萬個一百毛呢一百毛形式嘅呢啲咁嘅抗爭，又或者呢啲叫口水交都唔係，你覺得係有一個有一個亮點俾你去 share 下啲 post 啊，俾你去講下類似咁樣捉字室嗰啲嘢。其實我覺得呢啲嘢好少學雞嘅，你覺得呢啲係抗爭咪即管抗爭啦。問題就係話，當你進行咗你嘅誓詞，陳維安係有責任去檢閱你嘅誓詞，究竟係咪符合基本法嘅要求？因為嗰個係一個行之以效嘅裁判方式，就係話你如果係按照住嗰份誓詞讀出嚟，冇加冇減，冇加冇減咩意思呢？咁其實當中仲有一位朋友姚松炎咧，佢喺個誓詞中間加插咗一啲自己嘅意思嘅，而嗰一刻陳維安都裁定。又或者陳維安亦都覺得你係唔可以加自己嘅誓詞就落去嘅，咁 which is 其實我同意嘅嚇，咁因為大家點解要去拗呢啲嘢？大家係想跟一套law of rules 去玩，即係大家係跟規則、跟議程去玩，跟議程去做抗爭，其實就冇人可以 rule 你呢一樣嘢究竟啱同唔啱。咁既然大家都承認一定要讀出呢個誓詞嘅時候，咁當然你有權選擇唔讀啦，咁唔讀你咪可能俾人追究責任，又或者要俾人褫奪你嘅議員資格咯，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啲係以後即係往後嘅事。陳明安係唔可能喺嗰一刻唔俾任何機會嗰啲朋友去 clarify 佢自己講嘅嘢。陳明安係唔可以喺嗰一刻就已經宣判咗佢哋講嘅嘢唔合乎嗰個誓詞，又或者佢唔可以喺嗰一刻褫奪呢三位朋友的議員資格，佢只可以喺聽日，又或者喺往後嘅時間跟進你呢三個人，究竟係唔願意作出呢個宣誓啊？你係 refuse 呢個宣誓啊？定還是你係有嘢講唔足？你呢一樣嘢，我同意喺一個大會當中咧，你係可能有一啲程序上問題咧，佢劇本係唔可以俾嗰幾位朋友係去可能用好多嘅時間，又或者好似用咗拉布形式不斷咁同佢對對答答，因為呢一樣嘢對其他議員係唔公平嘅。咁問題就係話，如果我係秘書處，又或者你係陳維安，你係秘書長，你只可以往後去捉住呢條友質詢佢，究竟你清唔清楚誓詞係講乜嘢，又或者你喺我面前讀一次，係嘛？咁件事就解決咗㗎啦。問題就係話出現咗個空窗期，就係好似今日咁嘅環境，有三位朋友陳維安覺得佢哋嘅言辭係唔達標，又或者唔合乎佢嘅要求。咁究竟嗰三個人，究竟內務委員會佢可唔可以有資格坐喺度，或者會唔會開呢？問題就係話，你會見到建制派嘅議員就一味喺度叫主席裁決，嗰時嘅代主席，嗰時嘅主席即係 chair， 之後內務委員會嘅朋友係邊個咧？嗰個係白頭鐘，係梁耀忠。咁唔好講呢條友住，問題就係話呢一個所謂叫空窗期喺第二部分嘅時間裏面，我覺得梁耀忠係絕對有權去裁決佢哋係應該坐議廳。點解？好簡單一樣嘢，我冇權去 rule out 你呢個議員嘅 qualification， 點解我有權去 rule in 你呢？同樣地，我冇權去 rule in 你，我點樣可以 rule out 你呢？梁耀忠講咗好多次，就係話我係唔會有權去處理任何選主席以外嘅事。OK， 即係所以你阿肥仔安，你就唔好將個波拋喺我身上。你班建制派嘅保皇黨人版咧，你就唔可以將呢一樣嘢叫我裁決佢三個人唔符合議員資格講出去。Sorry， 我唔會跟你拍子跳舞。好簡單一句就係話，我冇辦法 rule out 佢哋，所以我亦都唔會 rule in 佢哋。我而家眼見邊個議事堂，邊個排隊發言，我就俾佢講嘢。OK，that's it。最簡單係呢樣嘢，但係呢一樣嘢白頭鐘都唔曉做，佢冇直接去講過邊個係邊個唔係，佢只係純粹跟個規定就係話俾支咪佢，係嘛？當然就係話，屌你咁撚多人叫佢 咁撚多人要排隊去做呢個規程提問。咁我唔知道點解咁多規程提問係冇人需要裁決㗎喎。即係當然你可以話呢、這個規程提問唔合乎我嘅主席資格，又或者我冇權裁決你呢樣嘢，你都要回應㗎。你白頭鐘你係唔可以當呢樣嘢係一個普通嘅會，有佢哋一個規程問題一個規程問題咁搭住每個人講講講講講。喂大佬，咁你唔係要個代主席喺度做咩？你最少都要裁決嗰三個人係有資格坐喺議事堂。我唔知佢哋呢一刻嘅身份係咪議員，但係我坐喺度作為主席，我有責任令到佢哋三個人嘅意見都能夠充分表達，所以佢三個一定要發言，係咪？就算你覺得以後佢之後幾日有人質疑佢哋嘅議員身份 ，sorry， 嗰樣嘢唔係我決定嘅，你應該俾佢投咗票先。如果你嘅 challenge 係有 ground 嘅，立法會秘書處之後係唔承認佢哋三個投票嘅，呢、這個唔係我而家要處理嘅問題。呢、這個唔該你 following 嗰幾日，你自己問肥仔安，你唔好問我。OK， 但係呢個死人白頭鐘真係咁撚縮骨嘅，好似真係唔撚關佢事咁樣嘅。我發覺佢做主席嘅表現就係話，佢好想話俾建制派嘅朋友聽，唔好將我當係磨心。咁我想問下你啦。喺過去呢四年，曾玉成何嘗唔係俾泛民、俾建制當佢係磨心呢？曾玉成有冇你咁縮骨啊？冇啊嘛，一眼就睇到，即係呢個人係冇能力去做一個任何委員會嘅主席，佢連將呢啲擔當擺喺自己嘅膊頭裏面，佢都覺得難堪，佢都覺得叫做係唔想負呢啲責任，唔想俾人擺到做磨心。屌，乜撚嘢都係做磨心㗎啦！你立到立法會議事堂，你又何嘗唔係你當你自己啲選民之意見先係啱嘅呢？咁其餘69個議員係咪講緊你唔同嘅意見呢？講緊唔同你意見嘅時候，你係咪做緊磨心呢？你咪一樣要說服翻嗰69個人？你咁撚唔中意做磨心，你翻屋企啦！你選乜撚嘢啫？唔撚冇腰骨嘅，最撚冇腰骨嘅，唔係喺呢個 moment， 最撚冇腰骨嘅就係、是。个会议本来两点半开，咁已经系扰攘到两点七、两点八先开始，即系已经开始噶啦。咁因为大家咧喺度质疑紧梁君彦究竟佢有冇资格作为呢个 candidate， 咁于是大家就喺度扰攘，又或者系加插咗啲规程问题。两点八个字先开始，已经民主派系差唔多每一个议员都有发言。问题就系话，你梁耀忠系呢两个几钟，俾人熬两个几钟。你又覺得頂唔順啦？曾玉成係俾人熬撚咗四年，咁你梁耀忠腰骨喺邊呢？我真係覺得你冇腰骨，我真係覺得即係你作為一個泛民嘅超區候選人，我真係覺得你同唔到你嘅選民去交代，即係唔係講緊一啲政治爭拗，而家我係講緊嘅係一個好嚴肅嘅立法會議事嘅規則。你都冇能力去将呢啲規則用自己主席嘅身份去裁决。我真係唔撚知你做咩泛民立法会议员。即係你收皮啦。即係做议员就最怕一样嘢，选民变咗。而家选民唔係对佢自己嘅取向变咗。係开始呢几年开始选民係对立法会议员係一个要求。即係你睇下建制派屌你嗰啲咁样棕树根都做到议员啦，元秋都做到咁多届啦。喂，嗰啲选民对佢哋议员系所谓叫有要求咩？我觉得冇㗎喎。喂，系我真系觉得系呢一次选举呢，开始啲选民呢真系有少少醒觉。起码民主派嘅选民呢真系开始对自己嘅代议事呢系有啲要求嘅。讲返我今日睇到嘅辩才，今日就係罗冠聪就最后一个宣誓。佢其实真係反应都其实真係反应好快。佢喺佢宣誓完咗之后，又或者喺个秘书处接立咗个宣誓之后，佢第一件事已经捉住陈伟安问佢，质询佢你而家系咪已经系裁决咗嗰三个人系唔可以开会，你有咩权去做呢个裁决？陈伟安系唔识应佢嘅。当然陈伟安最后嘅板斧就系话收档啦，系嘛，暂停会议啊，走捻咗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真系觉得一啲 大家之前覺得佢好 green 嘅人咧，我真係覺得 green 嘅 green 好。佢我覺得真係有吉事咯，即係好嗱好公道。你問我，如果係劉家雄最後一個宣誓嘅，佢唔會咁 confrontative 啊。即係雖然劉家雄有第二啲長處，但係我真係睇唔到佢有咁 confrontative 嘅 qualities。佢可能都會最後炸炸地地覺得，唉，一款 no no no 嗰啲狀態就可能唔撚同人拗。咁所以真係嘅，即係我覺得羅冠聰係有佢嘅特質，令到佢喺個議事堂咧，即係都有一方面可以發光發亮嘅。問題就係話，你兩睇啦，今日有好多人宣誓佢，即係宣誓完佢都冇講嘢嘅，即係譬如黃碧雲冇講嘢啦，胡志偉又冇講嘢啦，咁例如四眼診都冇講嘢啦，即係陳淑莊又冇講嘢啦，唔係個個人都有講嘢嘅，但係好多新面孔都有講嘢。咁其實即係好老實講，我唔覺得佢提咗個規程問題，又或者佢喺嗰個宣誓裏面做咗啲動作，真係可以代表咗佢係佢以後嘅抗爭嘅路線係點樣。但是你好清楚睇到有一啲人龙门就永远系佢搬嘅。每时每刻个龙门都可以唔同嘅。而二九郑松泰就有咁嘅人。我已经系批死佢呢、這个人只系有能力做一个类似万必形状咁嘅议员。即系当然佢由到选到嗰刻到而家呢一刻其实佢都系着晒蓝色西装、白色裤、白色恤衫、扯裤，每一次都系嘅。咁你话我佢嘅形象系咪都好似一个议员？都好似系嘅。但系问题你就唔好忘记，你呢班人系要带砖头开工，尤其是梁仲恒。喂，你系遗传梁天琦嘅票入去嘅，系梁天琦帮你助选嘅。我唔该你，你要贯彻始终。你是应承选民入去做抗争，唔该你抗争唔系喺言辞上面抗争，唔系喺宣誓里面做抗争，你系要用对等武力推翻呢个暴政，你系要香港政府承认你呢种香港人啊嘛？咁你点啊？今日讲两句 refucking of China，so but what？ 喂，老老实实，我唔知道陈维安有几离谱，我系唔知道呢一刻。佢真係會唔會揾返姚松炎，又會唔會揾返清正嗰兩條友叫佢重新宣誓，喺佢面前重新宣誓。咁如果佢真係唔會揾返三條友重新宣誓，而按照住基本法裏面第基本法裏面第一條，正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一條，你如果唔按照呢一樣嘢嘅話，你係咪即刻要褫奪佢議員資格呢？咁呢三個我肯定嘅 JR 喎。尤其是姚松炎，我覺得姚松炎是非常之無辜嘅。其實佢會知道陳維安呢，其實係喺開頭嘅時候個準則係執得冇咁緊嘅。點解我要咁講呢？一路以嚟嗰個誓詞之前之後，你要加啲乜嘢宣傳嘅字句，包括一啲乜嘢抗爭嘅字句呢，其實一路以嚟都冇人去 rule out 你呢樣嘢嘅。只不過就係話陳維安當時嘅決定就係話你喺個誓詞緊接住去加你自己嘅 idea， 呢个系错嘅。咁即系话，当你宣完誓之后，你摆低本圣经又好，你摆低嗰张纸又好，签捻咗名又好，你继续讲咩咧？其实冇问题嘅。咁所以我差唔多几乎肯定咧，我唔觉得陈维安系对姚松炎有一个更高嘅要求。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因为呢一样嘢而令到姚松炎失去咗议员资格咧，我就觉得好捻无辜嘅。即係好老實講，因為我覺得姚松炎喺即起碼喺佢自己嘅界別有個專業啦。第二就係我覺得即呢啲人係喺呢個政圈裏面 green 得嚟係幾有吉事嘅，即係好似阿 Heidi 嗰啲咧，佢真係 high 地噶嘛。你諗下 Heidi 係今日先正式上任，之前兩個禮拜去做嘅嘢咧，已經係比好多議員係兩屆任期多噶啦嚇。石禮謙單嘢佢又好鬼多意見嘅嚇、啊。你揸住石禮謙今日嗰兩張嘢，你都覺得就係話喂呢兩張嘢好似前言不對後語喎，唔搭馬嘴喎，呢兩張嘢唔知點嚟喎。咁我覺得朱凱迪真係非常之值得坐喺度嘅。休息一陣， 品味態度就喺呢度。你哋聽緊嘅就係 HKPeanut.com， 我就係你哋嘅品酒師地文員。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是非不问立场，